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夜空巨星已经上线喽，我来关注一下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的这位众多啊、不是这位了哈，这么多位同学们，抢到今天节目沙发，恭喜恭喜，雪杠林儿，哎呀，守了这么久，终于呢，这个守到了沙发哈，那今天呢，这个点歌权当然首先就要给你了。他说今天想听的歌曲还不少呢，希望可以满足我，毕竟呢憋了一个星期终于可以点歌的求满足，因为在上周刚好呢为大家放送了一期录播版本哦。因为呢麦同学呢你知道除了就是做电台之外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国际的 fashion 的一些事物哈、哦、对。毕竟呢作为这个夜空巨星的我同时也是国际巨星对不对、怎么了我少说一个朝阳区国际巨星怎样然后呢就节目呢刚好有一期录播没有点到哈，没有沙发没关系，但是呢第三名啊、这第二名还是雪玲儿，第一板凳给你了，那这个小小的这个怎么样地毯哈，只交给新岛同学了。刚刚呢我说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让大家这个感受到呢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听节目的氛围，首先呢你会发现哈、在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开心，那需要呢给自己一些开心的契机，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电台节目啊，听听歌呀什么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些好消息告诉大家啊，比如说明天晚上我们节目呢将会请来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一位音乐人的好朋友来做客，他是谁呢，在稍后的节目将会揭晓。再就是呢可以选择期待，学会期待憧憬。哎呦，下周你看我们这周这周末刚刚享受其中，又想到下周要中秋节假期了，中秋节假期，而且呢在这个9月23号24号还有好看的麦田音乐节哦，这次呢是在这个北京房山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哦，会在9月23号到24号，此次厉害了，有三个舞台哇，将会有40组的国内外的这个乐队音乐人的闪亮登场，你有没有想 pick 的人，有很多我的好朋友都参加其中，导致让我说23号24号我是不是应该去凑个热闹，有薛之谦，苏打绿的吴青峰很会唱歌啊、第一次呢来内地就是我为他这个主持的这个发布会出道的这个发布会啊、见面会的徐佳莹啊、还有呢上次在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的盛典上呢我有见过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位非常会聊天啊、跟我聊得非常好，最后还会画机器猫的陈丽同学，音乐才子郭顶等等众多音乐人，嗯，我觉得我们节目是不是应该放出一些福利给大家哈、在9月23号到24号的麦田音乐节，大家可以呢去现场来好好的释放一下。刚刚呢说到明天将会做客节目的这位，哎，他有没有要去这个音乐节呢，明天问一下他哈。 Oh my radio star。 所以说嘛，好心情有的时候呢是生活日子过出来的，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安排出来的，安排上今天晚上你想要听什么趴什么调调，请你告诉我，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越过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穿过施华洛奇的森林，来到迷幻的克里姆林宫，来自列宁格勒的牛仔，我有一把托尼卡吉他，加加林的火箭还在太空，我是带的安娜卡德琳娜，凯蒂斯基柴克斯基卡切斯基出租斯基托拉基斯基伊万诺夫巴夫诺夫巴巴诺夫他是诺夫柏林

明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力不大，适合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6度，天气转凉，早晚外出应注意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明星纪实真人秀奇遇人生在北京举行媒体看片会，该节目采用纪录片加综艺真人秀结合的形式，力图结合节目嘉宾特质，为嘉宾定制专属的人生探索之旅。除了看片会曝光的首期嘉宾小 S、窦骁、毛不易均在微博公开了他们拍摄进程，歌手朴树还会在古巴书写他的摩托车日记。此外，宋佳、春夏、范晓萱等也将参与节目。奇遇人生意在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每期节目都将前往一个非凡之地。与一般户外真人秀不同，奇遇人生全程无台本，用途中意外事件激发明星真情实感，以最大程度接近真实。看片会上播出的第一期节目《荒野的呼唤》中，小 S 探访非洲大象孤儿院，直面惨烈的反盗猎一线，亲历小象意外走失，同为母亲的小 S 和阿雅在参与搜寻过程中数度落泪。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夜空巨星，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elcome back。 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地铺。我躺着，看着可怜爱，不是看电视的那种。我躺着，演技可笑才，不是抓马的那种。我躺着，把纸尿带，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生活就是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 Here we go！ 躺着，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我就 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翻要地覆。快点躺着， 一起开个黑， 随便带你飞的那种。快点躺着， 一起牵个飞， 不露眼尾手的那种。快点躺着。 去小几岁， 不用天天摸的那一种，快点躺着 躺着就对， 看全世界的那一种，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天际晒躺着， 心跳必须在， 我躺 高高，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下一个铁板有地铺， 我见到你就躺着， 我说到我 也躺着， 初次见面 就躺着， 别说再见 也躺着， 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 我趴着躺， 我哭着躺， 我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 没错没错，在明天晚上十点钟来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节目的就是刚刚唱完这首歌曲的赵永新同学。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这位赵永新稀客呢终于要来了，就在呢明天晚上十点钟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要进行电台直播啊。其实呢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来的哈，但是呢由于一些总之呢明天晚上十点钟你会跟我们相会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吧。啊，既然是我的好友了，那做客我们的节目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哈。明天晚上呢我准备啊躺着跟他聊，躺着来直播，躺着唱，躺着也只能做这些了哈。好，这个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哈，躺着直播也是呢首度公开哈，我们的这个电台节目一个新的玩法。不过呢对于做电台节目很多年的我来说，其实在09年我记得做上午十点档边走边唱节目的时候呢，包括现在很多听节目的老听众哈，应该都记得这个节目哈，不是记得这个，只记得这个节目。对，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起早嘛，北京又堵车嘛，十点钟直播你就八点就要起床啊，包括那个时候青春洋溢的我，每天出门呢都要把自己弄得你知道精精致致的哈。我们这种，你知道我们这种精致了很多年的精致男孩，你不懂的。然后呢，就出门那么早，然后呢，这个起床又不想起，所以有的时候直播呢真的是躺着进行的。我也作为这个全中国第一位躺着直播的主持人，红了这么久。前两天呢在参加 GQ 年度人物盛典的时候呢，碰到了很多艺人朋友啊，聊起来包括很多导演聊起来说啊，麦同学啊，哎呀听你的节目真的是听得太多年了，真的是听你节目长大的。我说你骂谁呢？我说你听我节目这么多年，你看你长这个样子，你看我长这么年轻。我说的那个意思是，你看你都变化那么大，你看我都没怎么变，对不对？可见呢音乐的魅力，经常呢听歌唱歌，听好音乐，听你的好朋友 DJ 麦为你推荐的音乐真的是不一般啊，就会让你呢这个有一种年轻的气息就对了，好不好？我们看到呢在新浪微博点歌的同学，在麦家族 My Home 冒泡的众多同学呢，里面呢有这位来，这个捞一下你哈。哎呦，瞬间被刷屏了，你看，那我，你们是不是刷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快？没有找到那位同学吗？来看一下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厅，来出来出来出来。总之这位呢，古朵儿哈点播呢这个邝美云的《唇印》啊，一首老歌。 人说你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 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瞬间，也只是怀念语。一滴一点点一滴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山本路的街边，曾经相爱灿烂又成全，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冰雪不语寒

是刚刚结束了摩天大楼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薛之谦同学，此次也会在9月23号到24号的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呢进行的麦田音乐节上精彩亮相。不知道有众多同学是不是已经开始哈，这组团呢准备去来好好的过一下这个假期当中的特别的音乐节的 party time 哈。好，22点05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 我们都一样，被灌输了太多泡沫，好想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 要要要， 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 他是大大麦麦麦子，他说的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要相信未来，相信明天，相信你。 我们都一样，藏不住内心的狂热，困着双脚也渴望走得更远。虽然很渺小，双手却依然寂寞，就算黑夜也想让自己发光。如果我一直躲在狭小世界，那永远都无法再轻松、哦、想做回真正的我， Radio Star。 曾经倔强是对的，偶尔脆弱也练习，直到眼看遭遇捉弄，很莫名对自己怀疑，心底安静地可以紧跟呼吸的呼吸，挣扎了选择了然后归零，期待幸福回应，可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可不可以别再要多清醒，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心，在天空还比较容易，我可以乐观愚昧过去，也可以了生命在变成天空地，在天空我会天上自己，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无论呢你是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电台正在放送中，还是呢透过网络的方式啊，很多的这个全国全球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啊，透过网络的收听神器来跟我们在空中集合，一并问候大家周末好，周六好。哎呀，今天晚上呢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做了一下提前的小小的这个预热预告，在明天晚上十点钟呢，我们周日版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将会呢会邀请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MSC 男团的小勋勋同学啊，赵永新啊、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哇，这次专辑不得了啊，一首接一首的好歌。那明天晚上呢要开启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也说了哈，明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准备躺着来直播，躺着聊啊。十点钟开始，明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千万一定要上好闹钟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同样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远走高飞。

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天当中的这位真言 ZY， 他生的20小分队前来报的2020小分队，想听的躺着。我妈说这首歌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听说阿勋呢要来，就在明天晚上10点钟啊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他说跟他讲一下我们的10月再约啊。我说10月人家来上直播，你10月再约，而且躺着已经播过啦，明天晚上会让你听个够啊。麦麦的周末音乐现场 What's DJ Mai 哟，Put your hands up Count down 7th grade, I learned to fire breathing. Though I feel like it's a thug, you can make the levitate with just a little help.

新鲜。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这个是很久没有听到的周慧在23:05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个时段的回归开场曲送给你。

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想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不许和他们写滑稽的话题，打扰你藏在这里，在这里月光不照的倒影。保持少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有呀又有呀，又小心变成我的假药。思考你我做一段戏，一段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流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糖浆。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23:18的你，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呢？享受周末的欢愉，还是片刻的安静？

心，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I took 5 shots and we were getting it on. Had 4 shots, we had nothing on. 3 shots, we were out of there. 2 shots, whispering in your ear. I got 1 shot to love you all night long. Juicy J, bartender, another round on me. 2 or 3 shots, she going down on me. I'm a king, go ahead, put a crown on me. I'm a real G, only pouring crown in my drink. Half a martini, now she in my Lamborghini. Coming out of her bikini, about to rub me like a genie. Get her all alone, knock her off, then I dip. If she working good enough, she might leave with a tip. 2 tequilas, shoot them down. 1 tequila, 3rd round. Come with me, let me buy you a drink. I'ma tell you how the story goes. What you think, style?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1 tequila, 3rd round. Now you're giving me eyes like you just had candy for the first time. I hate that, baby. I'd be patient. But you leave town tomorrow, oh no. Let me tell you how the story goes. 5 shots, and we were getting it on. 4 shots, we had nothing on. 3 shots, we were out of there. Be single for a night, so I tell the bartender give her anything she likes. Good girl, work it out. You can tell she from the south, taking shots, no rocks, so you know what she about. Rounds going down, so we order up some more, and the club about to close, so she putting on a show. Now we all stumbling out the parking lot, still going up at the after spot. It's your boy Juicy J, I'm the weekend lover. Got Molly and Becky licking shots off each other.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1 tequila, 3rd round. But you leave town tomorrow, oh no. Let me tell you how the story goes. 5 shots, and we were getting it on. 4 shots, we had nothing on. 3 shots, we were out of there. 2 shots, whispering in your ear. I got 1 shot to love you all night long.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2 tequilas, shoot 'em down. 2 tequilas, one shot to love you all night long.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不舍不舍，但是呢做一个预告，明天晚上的10点钟要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因为有好朋友熏熏同学来做客哦，祝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好梦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明晚10点见喽。 光明般到来， 我是 DJ 麦， 还是会去爱，不愿再那笨小孩。是谁偷走我的情怀，病毒塞进我脑袋。妈妈学会了感慨，不再在灵魂找寻着自由，寂寞的人生渴望着啤酒，和我一起大声呼喊着寻找那片一起